咩系练心术？萨古拉琴面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咩系练？ 好嗱，翻嚟咧就讲翻呢个中央情报局呢个喺香港。即係翻翻去美國被捕嘅，我唔知佢係咪香港人咧。其實佢就係應該係美國公民嚟嘅。 嚇，美籍華裔。 係啦，咁咧就嗱好奇怪，你知唔知啊？我留意依單新聞咧，其實唔係啱啱即係 唔係琴日 呢兩日去拘捕佢嗰陣時，所以我一路都係一個謎嚟嘅。因為咧，我睇翻咧喺《紐約時報》咧，喺舊年嘅年中啊，已經巨細無遺咁樣咧，係講過呢一單 case 嘅。 我已經有啊， 係啊， 同一個人 係。 哦， 咁咧就亦都講到呼之欲出，就係話咧，呢個CIA 就放佢翻嚟， 係 去釣大魚嘅。 哇，咁樣啊，原來係 係啦，即係話點解即係當時已經係一個 已經有個局部咗喺度噶啦，已經係 係啦。咁呢個報導就係2017年嘅5月22日， 係 5月22日呢個《紐約時報》嘅報導，大家打上去揾到嘅嗰、那個，如果係中文嘅標題就係叫做《中國處死或監禁多名 CIA 線人》，美國在華諜網被毀， 成20個咁多係。 係啦，作者就係、是有4個作者嘅，其實4個人去參與呢個採訪報導嘅。Mark Mazzetti、Adam Goldman、Michael Schmidt 同埋呢個 Mark Appuso。 Appuso 係啦，咁就係話咧。是由2010年開始，嗱呢個係同呢位姓李嘅被捕之前，喺五月已經出嚟嘅報道嚟嘅。 李振 好明顯係中情局通過《紐約時報》放料嘅，其實、就係話2010年開始，中國政府系統性地摧毀中央情報局喺中國嘅間諜行動，喺2年間處死同埋監禁咗10多個線人， 12位啊最少， 讓之後多年嘅情報收集工作處於癱瘓狀態。其中一樣嘢就奧巴馬都拍曬台，就係話點解喺2010年之後冇辦法再收到中共重要嘅有質素嘅政治情報？ 係30年以嚟最大嘅情報災難啊！即係美國政府咁樣形容， 係可以咁講，亦都等同於當年啊呢個美國中情局裏邊嘅資深嘅情報官員啊。即係投靠呢、這個Robert Hansen、向呢個莫斯科出賣情報，呢件事咧係等同於咁大鑊嘅，係咁就造成一個相當大嘅損失。嗱，咁即係話咧，呢件事其實我相信呢個姓李嘅唔會唔知嘅，李振成啊，嗱我盲目， 佢係參與其中咧， 唔係啊，我都會睇啦。2017年5月22日，中國處死多名 CIA 線人。美國在華諜網被毀，如果我是那個出賣中央情報局資料俾國安局的人，我仲翻大陸？ 咦，好可疑喎、啊！佢應該好驚， 我仲翻美國， 係啦，佢應該走佬喎、其實係 啊，應該就銷聲匿跡嘅喎，其實係嗱，真係好奇怪，真係。咁裏邊嘅報導咧，我覺得咧，亦都係相當具體嘅。其實，佢就話中情局裏邊咧，就係有兩種嘅分歧，一種分歧就係話一定係有我哋嘅人。被共產黨吞了成為呢個間諜。 如果唔係，唔會咁樣成個間諜網，即係搞到係冇咗、破壞咗。唔單止有人被拘禁，有人被即係殺死咗嚇。 嗱，因為佢要鋪呢啲網，可能嗰個係喺國企或者喺國務院工作嘅人做間諜，佢要鋪好耐，用好多錢。第一，第二，甚至係用咩咧？可能有啲人係對中國共產黨嘅腐敗產生不滿，然後慢慢招攬佢哋入去成為線人。咁就通過佢啲仔女去外國留學啊， 協助 佢哋啊，咁樣慢慢turn到佢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嘅特工。咁你諗下啦，一個10多20年培養出嚟嘅線人，其中最 dramatic 嘅一個特工就喺個單位裏邊親職喺其他同事目睹嘅情況底下，俾中共嘅人員槍殺，特登做出嚟嘅，打死佢嘅，直情係當場打死佢。呢、這個線 震撼啊！ 係啊，被當場打死，即係我諗，即係仲震撼過嗰啲呢個即係麥迪文嗰啲呢個即係嗰幾套咩啊 ？Jason Bourne 嗰啲咁嘅電影，我覺得真係。咁但係好啦， 一路追查之後咧，中情局分裂，一派就話一定有卧底，一派就話會唔會係我哋嘅聯絡方法，我哋聯絡線人嘅線路。吃飯的地方被人北曬咧， 同埋個電腦係咪即係 俾人 hack 咗咧？ 個 network 俾人 hack 咗， 知道曬你哋嘅通訊，咁樣就可以現場裏邊即刻現場就地處決嗰啲線人咧。咁所以咧，因為經歷過頭先我講就係呢個 Hansen 呢個事件啊。咁因為呢件事件咧，當時咧中情局就懷疑係另外一個特工，但係嗰個係被冤枉嘅。 哦， 唔係即係喺通俄啊。即 係 Hansen 嗰個 case 係啦 ，Hansen 嘅 case 裏邊咧。中情局是一路懷疑錯了，結果呢就繼續造成很大的破壞，他就即監視和拘捕那個就不是那個來 的，哦，這樣 不是卧底來的。所以呢就很多人即當時中情局裏面負責這個即反間諜部門的主管就說喂我們是不是應該先看一下呢，所以呢就 即怕錯殺良民， 是的，但他們已經是懷疑這個李振成的了，已經是。第一次是什麼呢，就是他第一次回去美國了，就不是現在了，應該就是2013年 13年 就回去美国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的 12年8月呢， 是的，就 FBI 和 CIA 呢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由 FBI 接手，因为在国内的话 CIA 我想也都没那么多人， 多些国外的 去做这些监控， 就 CIA 就是 就走进去他的酒店里面呢，就去抄他的行李，而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一本笔记簿 和一本地址簿 就写了當時中央情報局在華線人特工的名字和聯絡方法。 他那時候已經離了職 了，已經離了職 了，已經不是 CIA 的情報員 了。是的，但是奇怪在就是我剛才看這個2017年5月的報導，已經將這個情況寫了出來，甚至是什麼呢，說了就是他懷疑是一個前特工，而這個人已經移居了去亞洲某一個地方，受到某個政權的保護。咁你谂下，如果你系李振成，你睇完呢个《纽约时报》嘅报道，你仲敢翻去？ 佢极有可能，如果从呢种种迹象显示，佢翻嚟香港嗰阵时候，可能由即系或者嗰阵时候美国政府或者 CIA、FBI 放翻佢翻嚟嗰阵时候，可能已经系有另外啲任务俾咗佢，而佢系去接受嘅。 嗱，我觉得究竟系双面 真系反间再反间， 究竟系双面间谍定系乜嘢咧？就唔知啦。今日《纽约时报》就出咗一个新嘅报道啦。这个报道也很少在香港媒体有 cover， 我就看到有东方有讲的， 欸，竟然是东方， 是东方国际新闻，很好的， 厉害， 是真的， 我第一次听的，这 个呢即他们选新闻的人是厉害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他在2012年之后回来香港，当时中央情报局就说两派大家在争吵，究竟是不是立刻拘捕他，但当时呢如果拘捕他只可以说他管有一些叫做屬於政府高度機密的資料 Top secret， 而不可以 charge 他 classify， 是的，不可以 charge 他間諜罪，是的。另外就是說如果 what if 好像當年這個 Hansen 的案件拉錯人那怎麼辦呢，真正的人逍遙法外就更嚴重， 是的，還有暴露了， 暴露了美國已經 aware 到自己的特工被人拆反，好了，結果決定放他回來，冇不動聲色，擺翻曬啲文件喺翻個行李裏邊，當冇抄過去。 李振成嗰陣時知唔知道自己嘅地址簿同埋筆記簿已經俾人知，即係唔知嘅係。哦 ，OK， 即係 咁，然後翻嚟之後， 入去嘅酒店嗰度睇到有呢樣嘢，跟住放翻原位。係 啦，翻嚟之後咧，根據華盛頓《紐約時報》今日嘅報導咧，佢咧就係做一個叫做煙草公司嘅調查員嘅工作，就係負責係追查嗰啲私煙，然後俾情報。这个日本的烟草公司，然后就由他们通知中国政府，就去，因为他们对于那些私烟流入中国，原因他们生意呢，他一定要请一些就是有这些追查经验的特工，因为那些私烟集团其实都不讲得少的嘛，杀人的，真的香港试过了，在新加坡杀人，因为参与私烟集团那些活动，所以呢他呢今天就访问了他以前的同事，而这个同事就爆料了，爆料就说当时在日本烟草公司的时候已经亲眼目睹他和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一起出席活动。 大陆国家安全局。 然后跟着就他被这个日本烟草公司解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向大陆的官方透露这个日本的烟草公司是跟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所以这个日本公司知道之后大陆就炒了他。就是说呢这个报道是显示到他在香港那段时间是一路跟这个中方的 負責情報的官員有接觸，第一。 嗯嗯。 第二跟住就最好笑，離開咗之後咧，就同香港前警隊嘅人員咧，就成立咗一個叫浩天調查公司。 調查喺私家偵探 International， 就專喺繼續去幫呢啲嘅煙草公司去查呢啲嘅私煙案。 係。 咁好多人就會講當時嘅報導，《紐約時報》報導裏邊就係話懷疑呢間公司後邊咧，其實都係有中方嘅支持。 哦，咁樣。 嗱，呢個就係今日嘅報導。係。但我剛才講的就是話，嗰個成個設個局放佢翻嚟呢樣嘢咧，係五月的報道嚟。 嗯， 所以我就話點解而家呢個時間收網 咧？係， 結果你計睇到喎， 到而家2018年的一月。 好啦，《紐約時報》即係好隱晦講咗，就係放咗佢翻嚟之後咧，喺2012年之後咧，中央情報局在大陸的線人網絡冇再有新的破壞。 嗯 ，stop 咗啦。放咗佢翻嚟之後，佢冇。如果佢係，可能佢亦都 aware 到， 冇再繼續爆料。或者 可能佢亦都 aware 到受到中央情報局嘅監控，冇再繼續爆料。咁就轉移咗去做第二啲嘢。咁但係究竟今次佢翻去點解會喺美國喺今日呢個時間去起訴佢咧？嗱，佢起訴好奇怪，亦都唔係起訴間諜罪嘅。其實而家 輿論就評估就話，即係可能手頭上嘅資料未足夠起訴間諜罪。 即係再掘落去要 係係咪咧？即係其中一個估計嚇。 嗱，但係我覺得亦都係一個 indicator 嚟嘅。我覺得係睇到咩咧？就係而家美國政府本身對於大陸通過企業、通過呢啲嘅留學生、通過一啲華人喺美國嘅華裔公民去做嘅呢啲嘅工作咧，係全面收網。即係話佢。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或者看到不做的东西现在就做东西现在 就做了是是。 所以我就说这个 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中美桥梁那些呢就我真的替他担心了其实是。 开始出事。 真的的我觉得这个就。你看个大势你就不是只是看个别事件你看一连串的事件。你看到马云收购这个 MoneyGram 的这个公司就是用蚂蚁金服。就 turn down 咗咯，系咪？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国土安全嘅问题就唔批嘅。 嗯， 好啦，跟住而家就系呢个华为，华为咩咧？就系同 AT&T 合作。 AT&T， 哇，好大噶喎！ 系啦，就准备 AT&T 嘅网络提供华为嘅手机。 嗯， 结果又突然间 call off 噶。 哦，倾唔埋单，谈不合拢。 喂，已经倾到埋单噶啦。我估計因為好似同德州大學捐款係一樣嘅，係去到參議員寫信俾個校長，叫你唔好收， 要殺停嘅。 董建華嗰啲錢係咁樣踩 break 咯，其實係喺 Ted Cruz 寫封信，即係 Senator 寫封信去俾校長叫佢踩 break 嘅。其實係呢個華為都係準備公佈嘅，你知唔知啊？阿馬雲如果唔係一早搭通曬，佢收尾賠咗2亿俾呢個 MoneyGram 啊，因為收購唔成功。佢梗係以為你記唔記得佢咪同阿 Donald Trump 搭曬膊頭嘅 ？Donald Trump 咪見佢嘅。 係啊係啊， 佢梗係諗住搭通曬噶啦。 以為掂， 係臨尾踩 break 嘅喎，又係單單嘢都係臨尾踩 break 嘅喎。你何志平俾人拉嗰陣時，佢喺紐約嘅喎，紐約國聯合國大樓裏邊嘅喎，係即係做緊嘢嘅喎喺度。即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 indicator 係咩咧？就係、是、當中國呢種中國模式一路向全球擴張嗰陣時咧，嗱香港就當然如取如攜啦。個原因就係因為香港政府明明嗰啲嘢係唔可以咁做嘅，佢哋都要全面配合啊嘛。係，係咪你睇到㗎？譬如 DQ 四、DQ 六、DQ 二、TQ 四，確認書等等，其實全部都係 impose 一套嘅政治審查嘅制度喺度，佢咪照做咯，係嘛？但係而家你睇到，我相信佢呢種以為試圖用經濟實力。然后带动一些有针对性影响干预别国内政的这种行为本身呢 是真的去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要揭 即係收網，我覺得。 美國輿論都有討論的， 都有兩個不同的處理，有些就覺得應該是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去這樣是用這些鋭實力或者尖實力是去傷害又或者是去霸凌、台灣術語又或者是去令到、外國的輿論是噤聲、或者是確認了、就是、回避、就是、中國一些政治敏感上面的一些批評，這樣 因為澳洲傳媒都揭露過， 但也是有輿論的說是否應該用軟實力去對抗，或者價值觀、就是軟實力裏面的一部分，強調價值觀、民主自由、這樣是 去制衡、現在他們這種、就是、中國行使尖實力的做法。 這個尖實力好去到某個地步，它就直接影響到美國的核心利益， 當然是有衝突的。 譬如很簡單，它佈局全球的這個港口、包括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這個斯里蘭卡科隆布的 City， 即是這個港口城市、其實全部都是針對著美國的嗰個嘅軍事嘅 military base 而嚟噶嘛。第二樣就是話，你如果華為的手機是有 backdoor 嘅 ，backdoor， 而美國的人通訊是用緊華為手機嘅，咁你即係將你的通訊的門大門有條原來有條密碼鎖匙是俾國安局入去，咁你咪大 Q 我？ 咁啊唔係淨係手機咁簡單，大量的情報係可以即係收集得到。 包括咩咧？點解螞蟻金服唔能夠收購 MoneyGram 咧？就係、是、你嗰啲每一個人的呢個支付系統啊。即係我哋用嘅支付寶啊，如果美國嘅支付寶係由馬雲去 run 嘅話，都好大鑊嘅喎。其實係，係咪呢個資訊科技或者係呢個所謂 FinTech 啊，即係 Financial Technology 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同國家安全有關的。係 絕對。絕對， 你叫大陸，你不要開放俾美國佬搞。 係啊，係啊，明脈嚟嘅，對佢嚟講呢啲係，呢啲唔會隨便係向別國開放嘅市場嚟嘅。 係啦，所以我就話而家就已經去到一個關鍵啦，就係、是、如果佢唔再去 double click 嘅話咧、你俾中國嗰個所謂尖實力啊，咁樣去擴張法嘅話啦，香港我覺得冇得守啊！你問我、因為香港政府本身，我覺得佢哋即係十分之願意配合。亦都是放上去的特首，亦都是他愿意配合才做到那个位置。如果不是就胡鬚做啦。是吧，七七七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愿意做那些事嘛。所以呢无险可守的，你问我。但是我觉得亦都看得到呢，这个中国模式走出去中国以外这种维稳模式，其实是将他维稳模式全球输出的。 是啊是啊。跟苏联的时候冷战时代是不同当其时，即是建基于中、这个美俄的对决，或者是东西方的冷战、就讲紧透过军事竞赛硬实力的比拼啊， 星球大战啊，那些 星球大战啊，即是彻底去处理这个核威胁，那就透过一些洲际拦截的导弹系统的引进啊等等这些。但现在的讲紧即是中共的尖实力，就是因为中共现在本身是有钱了很多嘛，第二大经济实体，有些人量度甚至乎已经第一大经济实体、在即是世界的经济体系里面，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还有它很针对性的、 西方会怎样回应，其实都有机会牵一发动全身。 譬如很简单，它 hack 你的电脑，偷你的资料，这些东西它很针对性的嘛。它不需要说我又整个人形战机、又要整个这个的、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或者核子动力的潜艇、弹道导弹这些东西。他而家就係用呢啲咁嘅方法，係喺政治上面侵略。嗱，呢個好少見嘅喎，都係值得研究嘅。佢唔係經濟與軍事侵略， 政治上面侵略。你意思係話意識形態上面想同化或者輸出佢哋嗰種對輿論操控嘅一種嘅尖實力。 嗱，譬如我喺美國國務院裏邊培養親華勢力，我點做咧？你唔可以走去攞住嚿錢嗱。 是啊、 何志平那些会舔东西，就是这样的原因嘛。 现兜兜。 是啦、啊。但你可能在 Kennedy School 的时候，你已经受到中美交流基金会的邀请。 你这些先至是。 去、 就是、 见过唐家璇、见过杨洁篪和这个解放军的上将的了。这样我就跟你是朋友来的了。你有什么我放些料给你。 后同声同气的话你容易些同化。 同埋我放 些 料 给 你。 是 令到你工作里面，等于我们看古惑仔电影。如果个差佬是黑社会收买，好像无间道。 无间道。 那么曾志伟就成日会给料啊。啊！呢、這個劉 德華 破案噶嘛？ 劉德華係 係嘛？ 係 就拉咗其他字頭嗰啲人噶嘛？咁佢咪一路升職咯？ 係啦，又可以邀功，但係升到一個重要嘅位嗰陣時咧，套翻啲料又去 就要幫翻我做嘢啦咁樣。咁所以咧呢種咁嘅尖實力咧，就佢好似一把尖刀咁樣插入去你嘅心臟嗰度。係嗱，包括咩咧？傳媒，你而家見到咧，美國嘅情報官員 warn 咗呢個 Donald Trump 啊，鄧文迪，即係 Murdoch 嘅前妻。是另外一個危險人物，因為 Murdoch 的前妻和 Donald Trump 的老婆的關係是十分之密切的。 哦，這樣。 是啊， 是会影响你先说 Donald Trump 的。 邓文迪可能是何志平来的，是董建华来的，你明白吗？ 是。 即是你知道他的故事，他认识 Murdoch 就好像在一个宴会里面特登泼啲红酒下去给他，然后引起他注意，跟住又搭飞机又撞到他咁样。 几 dramatic 呢？好 dramatic 的，是啊，但是因为他跟他的仔 James Murdoch 好像收尾有点拗撬，所以就分了身家离了婚的了，已经是。咁呢，但是这个邓文迪究竟是不是帮中国政府做事呢？现在美国媒体都是追查紧这样的。咁所以我就话咧，即系大家留意嗰啲香港嘅曾志伟有冇告边个告边个啊，有冇性侵嗰阵时咧，其实倒不如了解多一啲咧。我觉得即系仲 dramatic 过曾志伟嗰件事。 系啲碟片嚟嘅，真系拍好多套 Mission Impossible 都得啊，系。 我梗系啦，你以为嗰啲嘢系假嘅，即系即系，但系你而家睇翻呢个CIA 嘅前呢个 CIA 嘅特工， 系 点解会成为中共嘅间谍？有懷疑佢成為中共間諜的過程咧，係好引人入勝 的。係啊，喺 CIA 做了13年，好失意，冇得升職，跟住自行求去，跟住咦就針對性地被招攬、被吸納 啊。係啦，嗱咁而點解會放到今日呢？就係、是、話原來咧，佢翻去出席，佢應該佢個美佢個女喺美國嘅畢業嘅典禮嘅，應該 咁、一定要去啦。係 咁就估計佢嗰陣時會出席，咁樣就喺機場等佢。一落机就拉佢嘅，其实 就唔系之前嘅，纯是利诱，就话有个工作合约想同佢倾咁样。 唔系，今次系直情系一落机就拉佢嘅，已经系。咁、所以咧就，我觉得随住呢啲事件一路一路多咧，大家会睇到嘅，其实当一个即系国家佢嗰个嘅所谓嘅财大气粗到某个地步，点解邓小平会话韬光养晦？韬光养晦 系 有原因嘅，就系话佢亦都知道个实力对比系冇美国嗰个咁强大。但今日是不是已经可以去到跟美国平起平坐呢？我相信这个就是大陆领导人自己想想。 要思考啦，要深思啦，这个是 你 亦都 怎样对香港 的关系。 真的啦，你问我，很多人说觉得香港没用没前途的啦，闩埋门打仔。但香港我觉得在这个这样的角力里面，如果你继续在香港里面采取一些这么粗暴的手法，这个是会成为这个美国和中国角力里面的一只棋来的，真的的。你不要看少这件事。點解喺江澤民年代會盡量淡化，盡量將香港問題閂埋門，唔好搞鑊，唔好搞到咁大鑊，係嘛？即係我相信，如果老江年代佔中發生都好啦，共產黨係會談判，會同香港人傾嘅，唔會咁硬嘅，唔會好似而家咁樣仲要去追殺， 趕盡殺絕， 趕盡殺絕到今日三年之後仲追殺緊黃之鋒，係嘛？係唔會咁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牽涉到。香港跟住落嚟會係點樣嘅？其實究竟係咪繼續強硬吹烈風咧，定係真係會有機會翻翻轉頭咧？咁係嘛？咁大家可以多啲睇下呢啲所謂唔係花生嚟嘅，我覺得 好嚴肅啊！呢個 係啊，其實係都幾有趣。 大佬涉及到十幾條人命，真係可大可小。其實個網唔係淨係個間諜網被擊破係死人 嘅， 係 係啊，當場擊斃嘅其實係。好啦，今集嘅差唔多啦，时间咁咧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 政治咖喱飯。